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整体销售行情走低，截至目前，市场主力品牌已经经历不止一轮降价潮，但是销量依然未见起色。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合资品牌的某些车型销量下滑甚至超过45%。那么中国国内汽车市场为什么在今年上半年遭遇严峻形势？为求销量纷纷大打价格战，是制胜法宝还是饮鸩止渴？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降价大甩卖是消费者的利好还是行业转型的警告。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在大家的印象中，汽车曾经在国内一直以来属于紧俏商品。那么去年大多数节目好像还在讨论和这个批判抨击加价卖车的问题，那么今年呢，很多报道已经开始在关注就是降价推销汽车的问题。所以说曾经在大多数人看起来不可想象的事情就这样真实的发生了。那么是我们的汽车产量过剩，还是消费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呢？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汽车行业的专业分析师钟石先生，钟老师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我看到有不少记者都之前做过相关的调查，说有很多汽车销售商，特别是 4S 店，都反映今年开始生意不是很好做啊。那么除了调查的直接感受，中国汽车业协会的统计也很能说明问题。根据他们刚刚发布的上个月的情况，说七月全国汽车销量150.3万辆，环比下降16.64%，同比下降7.12%。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解析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环比同比下降的数字，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很大的降幅？另外根据两位的观察，这个销量下跌有没有一些品牌的差异？是不是所有的车都不好卖了呢？钟老师先来。 这问题要这么看，首先那个看这两个数字，那个环比同那个或者同比那个下降，这个幅度相当大。因为之前往年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对吧？一般到了个位数的增长的话，已经是比较惨淡了。现在是出那个负数，而且甚至于负两位数的这个增长，减少。这样的话，实际上预示的整个一个市场的那个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就当然也不能说，各个品牌的之间的差异不一样，也不能说所有的产能都过剩，也不能说它是根据不同的那个情况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一次是整个大盘全部下沉以后呢，就无一幸免，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没有说任何一家厂家现在还能理直气壮说他别人不好我好，这现在都不好。这是一个很突出的情况。以往的话呢，有波动，就是有的品牌是那个出现的比较表现比较差，有的品牌是突飞猛进，这同样在一个时期里面好坏差别挺大。现在是大家比大家谁下跌的幅度相对低而言，在 换句话趋势收窄。 那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像什么国产车啊，日系、德系、法系、美系，都不分这些差别。 然后不分合资车还是独资，就全面的出现一个这样的 全面沉沦，应该这么说。 但是咱们得我说一个正能量，刚才咱们说的负能量比较多了，我说一个正能量，就是 SUV 啊，其实七月份还是增长了大约40%的这个销量， 是 啊， 说这个数达到48%，这个一会儿咱们会进一步的分析啊。去年我们曾经关注过说进口车的销量遭受困境的情况，当时有报道说进口车的这个库存积压比较严重啊，进口车纷纷施展销售策略冲销量。那么现在来看，两位觉得这个进口车遇冷是不是今天整体车市低迷的一个信号，或者说根本就是两码事，两个问题？ 是这样，我理解哈，咱们先理解一下咱们所说的客用车或者说乘用车的概念。通常来讲，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统计指标是按照狭义的乘用车这个标准去统计的。换句话说，标包括什么呢？轿车、MPV 加上 SUV。对，就多用途的这个车跟SUV 这个大概我都说是多用途的，只不过呢 SUV 是偏向于运动型。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一点，所以在合资品牌跟国产品牌里头，其实很多的这个产能啊是聚焦在 SUV 方面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场导向嘛，如果什么车好卖，那大家肯定是都向这边倾斜，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国产跟合资的其实都聚焦在SUV 方面，但只不过呢，因为传统上的原因和老百姓喜好的原因，部分人还是喜欢轿车，因为他在城市里不一定非得去开有越野性能的 SUV 的，因为 SUV 大家也都知道它的一个核心是要它有越野性能，当然这个是在城市里是施展不开的，所以这样来说，SUV 它只要上升了，说明国产的跟合资的都受益。但是下降呢，其实两边也都受损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国产品牌还是说合资品牌。 SUV 那个板块呢，现在总的来说呢还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并不代表整个一个中国那个汽车市场呢是处于一个那个上行的阶段，还是下行，因为只是说 SUV 的那个一枝独秀的话，它实际上是吃掉很多的乘用车的份额。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合资还是自主的，它那个轿车板块那个颜色都那个销量的那个成绩都非常难看。实际上只是 SUV 的那个增长以后呢，把它那个轿车那个两厢三厢的或者甚至于这种其他那个种类的一个轿车，基本上那个份额给它吃掉了。所以说这仅仅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问题。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各个企业都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 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像刚才两位谈到的一样，现在 SUV 卖得好，只不过是整体销量下降的情况下，那我们看一看，大家可能更倾向于 SUV。 对，你要讲整体为什么那个突然前几年那个暴涨，这今年开始就处于那个比较寒冬呢？这问题呢，一是跟任何汽车市场是一个和国民经济或者整体的一个大的状况是有息息相关的。如果整体的宏观经济那个下行或者什么那个影响的话，就会那个增长乏力的话，它就完全会阻尼那个汽车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抬头。因为很多的人呢是实际上是有车的，在新的一轮如果对经济前景比较看好，还有更多的那个利好的各种股市也好，各种方面的刺激的话，他就能换车的频率也会提高。 是， 他并不是很多是没有买车的，非得买车，有的人很多不停的往那个好的里面换，就升级再换。所以在经济不好的话呢，很多人就把那个更换这置换车的那个速度放下来了，就主要是这方面影响比较大。 我补充一个原因啊，大家这个消费的问题跟国民经济的这个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事儿嘛。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GDP 什么构成的，不就这个这个进出口，然后加上投资再加上消费嘛。整个宏观经济不好的话，就意味着你消费这块有所下降。那么也就包括了汽车的消费。再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个嘛，其实跟我们前些日子股市的大幅下跌有关系，这个中汽协的报告也都提到这一点了。这个问题是很就是对我们这次七月份的形成直接影响，就是因为六月底七月初这次股灾的时候，有很多人明明签了买车合同，股市一跌他把单子给退了。 这部分占了相当的比例，所以就变成了大家都要总结这一条，跟股市的下跌有关。 然后再补充一点，就那个关于进口车那一块，那个进口车为什么下降的比较厉害？它里面有共性和那个合资啊、国产车有个那个随着整个这有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因为由于那个八项规定啊，反腐那个力度打击了非常厉害。由于那个豪华车甚至超豪华车那个品牌的受的损失就比较大，因为很多的老板们或者有各种形色色有财力的人，他会收缩他的东西，因为围绕着那个超豪华车这些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非常多，所以使得这个阶层的人很多人就谨慎就不买，或者怕招摇，或者是怕险山露水，因为这里面会连带出了很多问题。这 一 关系， 嗯，两位刚才谈到，就是汽车它毕竟是一个大宗的消费品啊，消费市场消费意愿不强的情况下，汽车行业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看，就在目前市场已经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各个汽车厂家就要动脑筋，怎么抢剩下来的这些市场。刚才两位也谈到了，在剩下来的这一部分市场中 ，SUV 这一部分是比较显眼，增长量是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包括李老师也谈到，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对这个资源配置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简单来说，现在 SUV 依然好卖，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车企去开发 SUV？ 我记得当年看过一个纪录片，说到美国汽车业遭遇寒冬的整个的过程，就是曾经一度汽车这个市场上非常追捧 SUV 啊，结果有好多厂子都开发这方面产品啊，汽车的这个生产线产能都去安排生产大排量的这个吉普。后来啊，国内和就是这个国际油价一涨，影响到美国市场，那么 SUV 全面滞销，整个汽车业又这个导致一个非常惨重的损失。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产的车企或者合资企业会不会接下来把重头放在 SUV 这方面之后，也在积累？或者说未来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这问题呢，我们觉得那个他山之石呢，我们就可以借鉴啊，就是前车之鉴。因为现在我们看啊，现在因为由于那个 SUV 那个热捧，恰恰这个 SUV 这潮起来以后呢，中国的油价呢正好享受了全球的这个低价的那个。当然我们呢相对来说还有那个油价的那个幅度还是要比国际市场要高很多啊，但是总体来说比以往那个油价是要变八块九块的时候，我们也跌了一下，五块六块的话，相对还可以。这倒是对一个 SUV 倒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用油的环境，我觉得。 SUV 都费油。 对，但是呢，恰恰这个时候呢，会助长的 SUV 的那个销售的猛增。但是现在有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如果将来在一旦那个世界原油产那个市场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油价直线上升的话，这 SUV 市场呢可能会遭受一个重创，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2020呢，因为这国家那个有关政府部门呢是一定要强行推行这个关于那个五升油的那个就企业那个平均燃油那个限值的那个、这一关的企业现在非常难过。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那个耗值的那个限值的话呢，实际上是要受到那个政府部门的处罚，甚至要停掉你的那个很多这样那样的各种限制的处罚措施。 五升油的限值具体是？ 五升油是指那个你一个企业的，就对某一家企车企，它所有的产品它有一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算法，最后要平均到那个百公里要五升油，对你所有的产品，你要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排量很大的 SUV， 你肯定要做一个很小巧的电动车，或者就做一个那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或者甚至于做一个经济型的非常的微型车来平衡这么一个东西。这关是比较难过的。现在这一关呢，大家有些企业呢还是期望的一个侥幸心理，就想到时候像重型车前几年重型碰到问题，到时候看看大家法不责众，一看大家都不行了，反正都达不到技术跟不上的话，大家国家也不能拿你怎样，这里面有很多国企，有很多的这样，就很多人有些企业还怀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想逃脱那个严厉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法则。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以后的关于那个有环保部门的那个执法，我觉得在中国是应该国际行为只有更严，不会更松。 我是倒是这么觉得，就是说政策面是一个制约因素，也可以说制约，也可以说是驱动哈。因为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环保的理念，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围绕环保的，那都可能实际上促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特别是纯电动这个车的发展。所以作为企业跟消费者 一方面要跟随这个政策观念、环保观念以外，其实我觉得还跟互联网加有关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你知道汽车提出了一个新四化， 嗯， 什么呢？电动化、电商化、智能化跟共享化。 嗯 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 SUV 肯定是要受政策制约的，这毫无疑问，对吧？要降低能源消耗，同时要环保，所以 SUV 肯定是要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制约的。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新能源汽车，比如电动，对吧？为什么比亚迪这些日子还过的日子还不错，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在国家的鼓励范围内，你比如说现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陆续出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政策啊，这些都有可能会促进新能源汽车的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七月份和今年上半年从形势上来看，这个趋势都非常明确。 两位联合提出了一个问题，供现在处境不佳的车企参考，就是接下来要着力发展新能源方面的这个动力的车来面向未来，还是说转向生产大排量的 SUV 抓好眼前啊？ 这根据那个各种企业的那个它的那个底气来决定的，因为有的企业有远景，有那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推动力，有的呢就这几年好一把捞一把，反正到时候不行了就不干这个企业了。这种在中国这种比较投机性的汽车公司很多，我们现在看一家家正在消失，现在虽然很缓慢啊，每年这么一两家悄悄的在隐世，慢慢就消退，是吧？但是那个。因为现在也有问题，虽然刚才李先生也谈到那个新能源啊，或者大家也是这个国家也支持，然后这个行业也是趋势，但是要做新能源的话，它是对有些企业非常困难，因为这里面的投入非常大，技术含量也很高。然后我们现在的目前的为什么那个新能源车呢卖不动呢？这国家的政策支持已经很大了，除了这种那个基础设施大城市呢还有一些瓶颈的话，主要我们的产品和技术那个还是远远达不到现在目前那个消费燃油车的那个用户的那个转向，所以你不能把他们争夺过来，你没有吸引力把他们拉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对这些企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如果我们国内的企业如果在产品开发设计各方面不能达到，你相信全世界有很多的大的一个强力的企业，它会开发适合中国用户的喜欢的，在下一轮竞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前一轮在燃油车的时候都要靠合资，都要靠外资品牌在大街上走，可能在下一轮如果我们的企业不争气的话，可能还是重蹈覆辙，最后在可能2020、2030那时候大街上所有的那新能源车大概还是以那个外国品牌为主。 我再问一个大家关心的眼前的问题。目前来看，我们看了一下市场上各家车企，无论是外资、国企还是合资，采用的办法基本上就是降价促销，所谓清库存。有的品牌已经不止降一轮价格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要跟过去车比较难买加价时候相比，有的已经真的很低了啊。那么两位觉得，简单就降价幅度来说，两位觉得大部分车企当前这个价格赔不赔，能不能支撑彼此之间继续进行这种价格竞争？这个价格战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这是一个行业的规律啊，一旦等这个市场的那个整体的大盘那个增长乏力或者是那个倒退的时候呢，实际上只有大家互相在这个大的盘子里面互相争夺份额，这时候竞争就比较残酷，因为之前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就大家都有饭吃，大家都有新的空间，我觉得只要你开出马力，那个把那个产能搞上去，你都有钱赚。现在是那个市场就那个盘子就那么点大，就是你多我少，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所以要就我的份额的增长肯定是挖别人的那个，寄托在别人那个下降的那个前提下，这样的敞口的，现在看来呢，这个办法呢也没有办法，只有传统的办法，争份额的时候呢，只能是削价，大家竞争，因为企业是一个单体的企业，它都是一个像一个那个我们像那个背靠背的，像那一个叫黑屋效应，叫什么效应？这个大家有一个，他在琢磨对方会出什么牌，就是我不降价，他怕。对方降价的话，把他主动权拿过去，我可能就吃亏，那还不如我先抢先降价。像我们看到那个东风悦达起亚，他可能就受到的那个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率先比较那个跌的幅度就比较大。有的企业呢，可能像等看看别人再说，就先不要那么慌，对吧？但是各企业的心态不一样， 但是总的来说呢，实际上这个游戏也蛮有意思的。如果等到所有的企业都在拼命降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市场呢还是这么点大，份额呢最后呢也是跟你原先的也差不多，但是每个企业的心态它稳不住，总想那个占别人的便宜，就我先降了以后把我的份额往我这吸引，把别人那个踩一脚，这样就都是这样的，都这么个想法。但是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有意思，有一个行业有意思的情况呢，就对于消费者呢是绝对是受益的， 是 一下子就只有这种那个超那个高强度的竞争以后呢，消费者才这里面获益。如果这个市场好的，要还要加价那个什么什么排队，还要买车这种买车的方法的，那企业它不可能会降价，你也永远得不到一个价格优惠或者服务优惠。这只有一个残酷的竞争，才有改善企业去拉拢消费者，去吸引消费者这么一个。情况，这对消费者好的就是一个最大的好处，对消费者有好处。 其实就像两位刚才分析的一样，那么商家降价呢，当然消费者拍手叫好，但是市场走低的情况下，有多少消费者会因为打折促销而换新车？还有呢，我们关心长远来看，低迷和观望又会对中国汽车工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今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整体销售行情走低，截至目前，市场主力品牌已经经历不止一轮降价潮，但是销量依然未见起色。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合资品牌的某些车型销量下滑甚至超过45%。那么中国国内汽车市场为什么在今年上半年遭遇严峻形势？为求销量纷纷大打价格战，是制胜法宝还是饮鸩止渴？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降价大甩卖是消费者的利好还是行业转型的警告。 北京时间12:42，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汽车行业专业分析师钟石先生，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中国消费者有一个常见的心态，大家也常挂在嘴边，叫买涨不买跌。并不是说车这个降价以后车不好，而是大家会期待还会不会更低啊，还会不会谁更优惠。李老师，您觉得就目前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有买车计划的话，家里确实需要，是不是出手的好时机呢？ 这个情况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就汽车这个产品来说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说技术含量较高的那么一种产品。它跟普通的像这个普通的消费品不一样，比如说你买这个像空调啊，像电冰箱那类东西还不一样，它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大。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其实更注关注的除了价格性价比以外，其实还是挺关注品牌的。也就是说是你哪家生产的，让他有多大的信心，这个还是有关系的。我就咱们刚才说中汽协那个7月份报告，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看了一下，你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品牌，比如像宇通、江淮、广汽，它的销售的增幅啊在60%-30%，也就是说宇通这样的60%，广汽这样的也30%多呢。但是什么样的降幅比较大，你比如说江铃、一汽、海马，你说海马这样的品牌，你就相对来讲，对吧，咱心里都有一杆秤嘛，相对来讲就差一点，所以它的降幅就比较大，它就能到50%多。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恐怕不仅仅是性价比价格的原因，他还得要看这个品牌怎么样，因为他毕竟要讲开车以后，相对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要几年功夫。另外，重要是安全。所以它是综合平衡的，它不光看看你那个价格。再说了，大家也都知道，国家现在鼓励新能源，它还得考虑，哎，我是不是要乘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这个方便的车搭这个车？那这样的话呢，你想想，它怎么可能仅仅看你的价格？ 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情况，像北京呢、上海这种拍牌限那个摇号那些限购的那个城市啊，一旦那个号或者拍拍完以后，他赶紧要买，所以他那个时候车不管车便宜也好，跌也好，涨也好，赶紧要买，因为他一个排到一个半年，好像有个半年的时效，你过期不就作 废了、 所以那时候他也必须要买，所以说呢也但是你要说什么点上， 总体来说，车市那个价格均价都在往下走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买呢？这个时机很纠结。比如说，有的人想，比如说我现在八月份夏天是一个淡季，人家觉得是不是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十二月的时候，是不是厂商要为了完成那个全年的销量，可能要狂甩狂跌，然后完成销量。那有可能那时候买可能还可以，有可能春节前又一个什么促销高潮，老这么想呢，实际上是也比较耽误事儿。就基本上是往下走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差不多了。就是你非得等哪个是最低点，因为没人知道最高点什么出来，也没人知道什么最低点出来，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差不多时候看看那大势所趋的话，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车企啊，并没有单独采取价格战的模式，而是提供了很多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的汽车金融服务来促销。比较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几年，像我看到我们楼道里贴的广告，三年零利率贷款，那基本上就等于零利息的分期付款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前它采用这样的金融促销手段，如果将来汽车市场有所转机之后，这些有利于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会不会留下来呢？同时我想问的是，目前像这种金融优惠，金融这个付款方式的优惠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个确实很重要。你知道国内有一家就是专门做汽车贷款金融，而且是属于线上线下的 O2O 模式的，比如融金所之类的，它就是这样的，它给你提供所谓的这种金融支持，换句话说优惠贷款，零甚至零利率的，或者说零息的，或者是它还会给你在配资的同时，就帮你融资的同时还给你跟汽车厂家去谈判，给你增加若干项售后服务，这都可能促进这个消费者更多的去使用所谓的电商的可能，更多的去使用互联网金融的可能。这些方面，比如还再增加一条，就所谓的现在有大数据的支撑，很多用户他的大数据可以让厂家销售渠道跟消费者之间共用这个大数据，能够减少事故，能够增加这个所谓的用油或者用能源的效率，这些服务都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下的 O2O 的模式，线上线下共通的模式，能够帮到很多消费者很多忙，享受很多优惠的服务。这一条其实是所谓的这些汽车厂商争夺的另外一个叫蓝色的海洋，就是说蓝海，他们需要在这方面有比较大力度的提高，才能促进他们这个所谓的汽车的销售。 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已经出现的，但是推广力度或者意愿不大的这些个金融优惠，或者说特别的附加的服务，都有可能现在在拼市场的过程中，在加速推出。 对，就还是我刚才提的汽车四化嘛，新四化，电动、电商、智能跟共享，实际上是那新四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虽然作为消费者，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乐意见到这个汽车销售商打这个价格战的，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考虑长远的话，汽车市场如果长期低迷，对于国家的汽车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按说不是好事儿。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钟老师，您觉得这次销量走低会不会加速促进国内车企的结构调整和大洗牌？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中国车市能好起来？我们不说像过去那种两位数的那种疯涨，正常的良性循环起来，如果说好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 这事要这么看啊，就刚才那个，实际上从汽车那个行业或者协会他们的观点呢，还是希望就把那个汽车讲得特别特别重，然后讲的这个是支柱产业了，国家战略产业了，什么希望它不要那个萎缩，不要它。现在你要从在全球的范围看，中国的这种2000多万台的多万台年销那个产销的话，这个量已经很吓人，就稳居世界第一，就比美国还大很多，实际上就在国际上看就好得不得了。但是因为我们基于14亿人口，还有很多的那个实际上那个千人那个保有量呢还是比较低，对吧？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能发展。 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将来的那个增长的空间呢，到底是往什么方面去？如果像这种燃油啊，或者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呢，是确实是不可持续，环保压力、能源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这个城市的那个拥堵的也加强，将来可能最好的良性发展呢，第一个车的那个来源，那个能源来源呢，要进行一些变化，就要往环保清洁的方向走。第二呢，要不要做集中在一线二线这种发展大城市大都市，最好能中国如果将来使得农村如果好的政策能让农民致富的话，我觉得然后村村在那种正最需要汽车的这些地方呢，它有个好的增长空间，真正的普通的基层的民众也能享受到汽车那个产业带来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否则你在光是北京这些热闹，几千那个将来600万700万的车增长上去，你也受不了，对吧？ 嗯。 所以说，我想这个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成长空间呢还是有，将来的产品结构呢要做一个重大的调整，最后对一个社会环境和人那个居民的那个幸福感，各方面指标达到一个比较和谐、一个平衡的那个角度比较好。现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不可发展，对吧？ 嗯，好，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当前车市走低，跟过去汽车制造和贸易积聚的很多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当前来看，可能表现在销量在下降。再打价格战，但是长远来看，可能正是中国汽车工业调整升级、中国汽车销售服务优化让利于消费者的一个契机。也许从今天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距离过去经常羡慕的别人家的价廉物美的汽车消费和服务已经不再遥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惨烈的事故催人泪，惨痛的教训别隐晦，权威发布不到位，谣言就会满天飞。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总理说的。虽说没有那么快，但是调查已展开，责任必须负起来，全国人民等交代。哎，这话也不是我说的。今儿呢是头七，向在天津爆炸事故当中遇难的同胞们致哀，向牺牲的消防战士、民警同志们致敬。也许这个时候我说这话不合时宜，不过也难说合不合适，大伙儿自有公论。什么呢？追问一句，哎，安全真的排在了企业工作的第一位吗？这不是我问的啊，谁问的？人民日报问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言论，安全真的排在了企业工作的第一位吗？对于危化品仓库与周边公共建筑的安全距离，国家是早有规定，要求至少保持1000米。但是卷入这起爆炸事故的一些居民小区却在这个距离之内呀，企业和小区的位置为何如此设定呢？仓库处理危化品的程序您到位不到位呢？环评安评有没有问题呢？这就让我想起了头几天李克强总理在事故现场开会的时候说的话了。新华社、中国网事、新浪官方微博说，李总理言道，这起事故涉及到的失职渎职和违法违章的行为一定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人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那么到昨天为止呢，这人民日报的报道啊， 天津812爆炸事故已然导致114人遇难，70人失联。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这个爆炸事故区目前来说17个点位已然检出了氰化物，不过全部在警戒区内。那么另外呢，说这个防化团那边的消息啊，说是爆炸核心点目前多项空气数据检测结果是正常的。这个查了一下，这谁查的呢？分管安。